去看一家耳鼻喉科，结果进去的时候啊，那护士就一直对我笑。然后后来看完之后，然后我在里面很糗，因为那个医生一看到我的喉就说：“哇，你的喉怎么肿那么大？”就很惊讶，因为我那时候礼拜五早上有课，然后那时候起鼻喉痛，然后上了三个小时，然后才去看医生。他就说：“哇，你肿太大了这样。”然后一出来，那个护士就塞了就是几个那个喉片给我，他就说：“你是神台大老师吗？”我觉得他怎么会有护士呢？哦，原来是在那边当行政助理，可是他们都要穿那个护士的衣服啊。我想，哇，也太巧了吧。对，好，来，我们继续看。然后也没有比较便宜点。来，64页哈，64页的第二点，64页下面的括号二，如果将来426的金额有变动。好，那我们说其实它这个之前都变动过几次啊，比如说早期是90万，好，就稍微给同学知道一下，89年，89年2月1日之前是90万。然后中间这一段，好，这个是100万，就法条现在讲的，好，100万，然后后来再以命令提高150，好，那有个问题，如果今天他的第二审判决在这里，假设第二审判决，第二审宣判，那他的诉讼标的金额是120万，好，比如说第二审判决是91年的2月1日，91年的2月1日，结果当事人到了91年2月10日去上诉，然后问你是否合法。91年的2月1日第二审宣判，好，标的金额是120。91年的2月10日上诉第三审，好，那就问你，到底我的标准是要抓100，还是要抓150？好，因为刚好卡在中间嘛。好，91年2月8日之前是100万，之后是150。所以我现在用旧的标准还是新的标准？那施行法第八条就是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抓第二审判决时，所以就记得重点就好，要依第二审判决当时的金额来认定，依第二审判决当时的标准来做认定。所以这个题目你要抓100还是150？抓100嘛，就是判决当时，所以判决当时是100，所以这个题目要抓100，要用100万，不能用150。好，所以现在本案这个题目上诉第三审就完全合法，因为它是120嘛，它超过了。好，所以结论是合法。所以金额有变动都是抓第二审判决时，而且呢，这个实务件也就说，好，就括号这边讲的第二审判决包含更审判决，也包含再审，都一样。比如说第三审发回第二审更审，然后第二审更审最后做出来那个判决，你要抓第二审更审判决当时的金额，这样了解吗？就是最后一个第二审判决就对了，就抓我最后一个我要上诉那个对象他的当时的标准是多少。那如果是再审判决，比如说我针对第二审确定判决提再审，最后做出来也是性质上也是第二审判决嘛，因为它是再次审理啊。好，所以最后做出来也是第二审判决，我依旧可以上诉第三审嘛。好，所以这个时候标准我也是抓第二审再审判决当时的金额来做判断。好，所以这个第二审判决包含第二审更审判决，也包含第二审再审判决，都是以当时的金额，好，当时的标准来做判断。 章65页。65页下面好，第三点，它是律师强制代理。那律师强制代理呢，前面这三行是修正理由，好，就我们刚才讲的，它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因为它是法律审，所以必须要有专业人士来处理，才能够发挥它的实益。那下面91年第四次民庭决议，好，这个题目是，我们历史来想比较快。它是一个分割诉讼，好，那我们学过分割诉讼的话，它是固有必要嘛，好，所以甲乙之间它是必要共同诉讼。好，那只要看到必要，就想到他们之间是用56条第一项。那现在第二审判决判下来，甲上诉委任 A 律师，但是呢，第三审法院说，你这个乙没有委任，好，因为我们是律师强制代理制嘛，所以你乙没有委任啊，那这个时候上诉应该算是不合法，能够这样认定吗？今天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们是必要共同诉讼哦，那必要共同诉讼本来就会有可能会有人被拖下水嘛，对，因为56条第一项，所以当甲上诉委任 A 律师这个部分，其实只要认定甲的部分合法。甲的部分合法，我接下来就用什么条文就好？我接下来就用56条第一项第一款。好，行为当时刑事官司这个算有利的嘛？所以有利的话，就认为这个合法上诉的效果应该是给予乙才对。所以我们第三审不能这样认定，这个是错的。这是实务见解，民庭决议的说法。所以如果是必要共同诉讼，不然你这样第三审法官就太好当了，对，因为总是会被拖下水的人一定不会去委任律师嘛，对，所以呢这样子就会造成第三审都全部都驳回，这样也不好，所以只要其中一个人好，他有委任律师，那我们只要他的部分是合法，我就让这个他合法上诉的效果用56条第一项第一款直接给予其他好，这其他共有人，其他共同诉讼之人，所以全部就会都合法了。好，所以结论是全部都合法，不能再驳回乙的部分。好，再来请同学看66页第四大点，上诉第三审的理由，他必须要主张判决违背法令。那判决被法令，我们说分相对还有绝对。好，所以第一个先看相对，相对是468、469第六款。好，所以括号一，括号一是468，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好，所以同学请你看小一，判决不适用法规，它是应适用而未适用，你就记关键字就好了，应适用未适用，这个是判决不适用法规。第二个，判决适用法规不当是已适用，已适用，所以已经用了，但是用错了。再来第二个，法规的范围包含最广义，好，我们说最广义嘛，所以下面括号一，包含法律、条约、宪法，好，还有什么命令啊、审法规、现单行规章。不管是实体法、程序法、公法、司法、习惯、法理， 还有倒数第二行司法院解释判例全部都算。好，所以就记得最广义就好了，然后你自己就可以随便举例啦。好，反正什么都算嘛，所以解释判例，好，还有那个习惯法理比较重要，习惯法理，所以原理原则也算哦。好，就是下面括号二，包含成文法跟不成文法，比如说括号二的第二行，论理法则、经验法则、证据法则，这个全部都算。好，论理法则就是逻辑分析方法。好，我们翻过来67页，经验法则这个学过了。好，就是人类历史相沿相承所得一个定则，但是你要注意专业的，好，专业的经验法则这个也算。所以圈圈二经验法则包含一般的，就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法则，也包含专业的，好，就专门知识的经验法则，这个全部都不能违反。那内容我就不讲了，这个内容是明题决议的说法，好，但我们之前都上过了。再来圈圈三证据法则，证据法则就是同学我们学过证据那个章节，好，那个章节所认定的一些原理原则，比如说举证责任怎么分配，好，这个就跟证据有关嘛，它就算是证据法则。好，认定事实怎么认定，自由新证，好，怎么去处理，这个跟证据法则有关。好，那同学请你看圈圈三的第二段，好像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事实不凭证据或重要证据漏未斟酌，这个都算是违背法令。好，可是有一个会有问题，重要证据漏未斟酌，它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争议，这个有很大的争议，所以我挑出来下面讲，重要证据漏未斟酌算不算违背法令？这其实有两说的见解，光实务哦，光实务见解就有两说。好，所以实务自己讲的也不一样。肯定说认为是违背法令，就是用我们刚才上面的说法嘛，他怎么解释？他把重要证据漏未斟酌当作是违反证据法则，违反证据法则就是违背证据法则，那证据法则就替换成什么法令啊，对，它是法令的一种啊，所以就算是判决违背法令，这样了解吗？就第一说。好，肯定说他认为重要证据漏未斟酌是违背证据法则，然后把那个证据法则挖掉替换成法令，因为它是法令的一种，所以算是违背法令。好，否定说要怎么讲？否定说凡是跟证据的认定有关，都是跟认定事实有关嘛，对，证据的问题啊，证据是为了证明某个事实嘛，所以这个是跟认定事实有关，凡是认定事实就不是适用法律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不算是违背法令。好，所以他认为重要证据漏未斟酌是属于事实认定的问题，非违背法令。那我们实务的多数说是采否定说，多数是采否定说，所以一般的实务见解只要看到证据有没有斟酌，好，这个全部都是用把它当作是认定事实问题。再来68页，违背行政机关的命令算不算是上诉第三审的事由？好，这个同学应该知道法官要不要受到行政命令的拘束，应该是不用嘛，对不对？所以法官本来就不受行政命令的拘束哦，所以这个时候法官是可以排斥不用的，并不算是违背法令。好，所以释字137，所以下面有释字137，他说法官对于行政命令故未可进行排斥不用，但仍得依据法律表示他合法适当的见解。所以意思就是讲，这个法官如果你有正确的法律见解，好，说这个行政命令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适用，这样做是完全合法，这样了解吗？完全合法，就是我认为这个行政命令是违反某个法律，但是我的讲法是正确的哦，这个时候就没有违背法令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一个法官说我不用这个行政命令是因为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但是我的理由其实是错的，其实是违背法令的，那我这样的判断有没有违背法令？就有啦，所以你要有弹性哦，重点不是那个行政命令的问题，重点是法官为什么不用这个行政命令，他为什么不用这个行政命令的理由如果是对的就是合法， 如果是错的就是违法，这样了解吗？所以要整个来看，而不是单看那个什么行政命令的问题，要整个来看。好，就我为什么排斥不用这行政命令，如果它见解是错的，这个还是违背法令，依旧是违背法令。好，所以下面最高法院79年第四民理决议，好，他说可以依据法律表示他确信的见解，那第三审如果认为他的见解是违法不当，也算是违背法令，就还是违背法令啊。好，所以是看他的见解是对还是错。再来括号二，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好，那不被理由理由矛盾，我们说这是469的第六款，它是因为477之一好才成为相对违背理由，好，违背上诉，违背法令的这种上诉事由。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它一定要是足以动摇判决结果，好，足以影响胜败，才可以作为上诉第三审的事由。好，那下面最高法院79年第四民理决议它就有解释了，我们在第三审会一直看到这个民理决议哦，好，因为它写了非常多的内容。第一个，判决不被理由，就刚才讲的包含两个情况，第一个是未载理由，就是完全没有写，可是其实这个情况很少见啊，这几乎是没有的，好，你不可能就空的嘛，好，不可能几乎都没有理由，所以比较常见的是第二种，所载理由不完备或不明了，好，就它写的不够或者是不清不楚，所以包含未记载，也包含已记载但有疑义有问题。好，那第一个箭头，应以欠缺判决主文所由申不可或缺的理由为限，这个箭头同学不用背哦，这个就是什么因果关系啊，第一个箭头就是因果关系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要主张你判决不被理由作为上诉第三审的事由，那个理由一定要是足以动摇胜败，所以就是判决主文所由申不可或缺的理由，就跟主文胜败有关嘛，好，胜诉败诉有关，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关系的要件。那第二个，判决理由矛盾，理由矛盾讲的是理由前后抵触，就是理由跟理由之间矛盾，或者是主文跟理由矛盾，好，这两种情况都算。好，第二，他必须要具体指责，好，所以上诉状跟理由书这个都要具体指责，都要清楚的讲清楚，好，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具体特定。好，翻过来69页，69页上面的第五点，这个我们讲过了，好，这个之前有提过，什么样的证据是法院不需要调查的，这个也是民意决议的说法，好，所以这个同仁回去看一下就好了，在证据那边有讲过了。那下面第二个，绝对违背法令，469一款到五款，这个都是很严重的情况。好，那请同学看一下圈圈四，当事人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那我们说这个代理包含法代跟诉代，好，全部都算法代跟诉代，所以像下面这个判例就有举例，比如说他没有诉讼能力，那我们说如果没有诉讼能力一定要配合代理嘛，好，结果他没有代理的话，这个就算是未经合法代理，就可以一路就记到底，好，所以可以上诉到第三审，就是用第四款。再来第三，部分采许可上诉制，好，那我们是用上诉理由来区分，如果是468要经过许可，如果是469就不用经过许可。好，那许可的标准，来请同学看70页，70页的括号3，许可的原则，好，就刚才法条上面讲的，从事法之序照，确保裁判的一致性跟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然后下面92年第16次民理决议就来做解释喽。所以它的解释总共有5点。那同学，如果你要全部背，这样太辛苦了，所以要用刚才我讲的方式去背。好，比如说第一个，从事法之序照包含什么？两个状况嘛。第一个，漏洞去补，对，用法学解释方法去补，然后漏洞包含全部没有啊，找不到法条，也包含有法条但是不好用，好，有问题。所以你看第一点，事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无法律规定或解释判例可据，然后必须要做一个创造性的阐释，这个就是什么？全无，这个就是全无，就完全找不到法条可以用的漏洞。所以小一跟小二都是漏洞哦，你可以把它拉起来，小一小二拉起来，旁边写个漏洞。 两个都是漏洞。好，那只是第一点是完全找不到，那怎么填补？填补的方法就是最后一句话，创造性的阐释，这个就是法学解释方法。第二个，事件涉及的法律规定有异或不完备，好，要依事件的性质、宪法原则或法律伦理原则做一个创造性的补充、扩张、限缩。所以第二个是有，但是不好用。有，但是不好用。好，那后面讲的其实都是法学解释方法，所以你不一定都要写，不一定都要背啊。好，你只要是透过法学解释方法去做一个填补、做一个调整就好。所以这种事件都要容许你上来第三审，由第三审法官最后做一个判决，形成判例，然后大家就一体适用了。好，就填补这个漏洞了，这个就造法。好，第三个就是社会变迁。好，事件所涉及的争点，法律有规定，但是呢，法律伦理观念已经有变动，或者是社会状况有变迁，你要做个因应符合现况的阐述，所以就是做一个符合社会变迁的解释。所以第三个是，好，所以这个第三个情况就是属于法之序造里面的第二种。所以你可以把一二三拉在一起，然后拉个箭头上去，它就是从事法之序造的解释。从一到三，好，都是法之序造的解释。第二个，确保裁判的一致性，就是第四点。原判决所持的法律见解跟本院判决先例歧义，必须要统一他的见解。所以同学把判例圈起来，判决先例、判例。所以第四点指的就是上面的确保裁判的一致性，就如果下级法院的见解抵触判例，那我就要许可你上来第三审，目的就是修理他嘛，对不对？修理的方法就是废弃原判决啊，废弃原判决，然后回归正确的判例的见解。好，那最后法律问题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它的解释就是第五点，事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意义重大而有加以阐释的必要。这一句话可能可以记一下啦。好，它都是专门在解释什么样的情况是法律问题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就是意义重大而有加以阐释的必要，所以就必须要许可你上来第三审，由第三审法院去加以解释，然后形成判例，将来大家就可以一起遵守。好，第四，上述理由书都要具体叙述，所以这个都要讲清楚。好，为什么要许可他？好，那下面上述第三审的程序呢，你要写个上诉状，然后70页下面的箭头，好，有一个上诉理由强制提出，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说你一定要写上诉理由，这刚才有讲过了。所以我的上诉理由一定要具体指责，那要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刚才我们不是写判决违背法令，那你要具体的部分包含左边的判决嘛，哪一块，对，原判决哪一个部分，还有右边违反什么样的法令嘛，好，法令内容要讲清楚。所以怎么讲清楚，下面这个判例就很爱考，这个很重要。七一台上314第二行，上诉状或理由书要具体的指责揭示该法规的条项或内容，如果是成文法以外的法则，要揭示该法则的旨趣；如果是司法院解释或本院的判例，也要揭示该判决的字号或内容。好，所以同学要注意哦，怎么具体？我要写条号，好，或者是解释的号码，好，或者是它的内容。所以不是一定要写条号，所以同学你要注意或，每个都是或，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或？第二行最后条项或内容。然后呢，最后判决的字号或内容都是或，所以是二择一。好，你只要写号码或者是它的内容，足以具体特定，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判例有人被拿去，就有人拿去申请释宪啊，好，说它是增加法所未有的限制，所以下面就做成4416，那结果是没有，好，并没有违宪，所以还是承认这个判例的见解。好，翻过来，补题理由书在471。71页的第三点， 好，471条，这个有20天，那20天过了没有提，就是直接裁定驳回。好，那下面第三个箭头，要不要扣除在途期间？我们说要嘛，它是通常法定期间，所以这个也是学过的。好，它是通常法定期间，那只有不变期间跟通常法定期间要扣除。好，所以它也要扣除。好，那下面有一个判例，90排抗162，这个上诉哈，它的上诉第三审有两个问题。这个判例呢，之前司法官有考过，好，所以同学你纵使没有看过判例也没关系哦。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你自己推得出来的东西，所以没有看判例也是应该要会的。好，像这个题目，它同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没有委任律师，好，违反这个是律师强制代理。第二个。超过20天没有提出上诉理由书，所以这个制度是上诉理由强制提出。好，他就问你，你要用第一个驳回还是用第二个驳回？结果一定是裁定驳回嘛，对，因为它都是上诉合法要件啊，这两个都是合法要件。那问题是你要用哪一个？所以如果同学你是司法官那一年的考生，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逻辑推理哦。既然两个都有问题，所以我要选哪一个驳回，一定代表这两个有一个是前提，对不对？前提不具备就用前提驳回嘛，看哪一个是谁的前提。所以这两个制度你觉得谁是谁的前提？上面还是下面？你要回到法理哦。上诉理由书为什么要写理由？是为了促进诉讼嘛，对不对？审理集中化嘛。可是理由都跟什么有关？上诉理由都跟什么有关？判决违背法令，全部都跟违背法令有关。好，老百姓懂不懂？不懂，对不对？好，这个是理由书的问题哦。那上面我们刚才说过，为什么第三审要采律师强制代理？因为你都是判决违背法令嘛，对不对？那我老百姓又不懂啊，不会打这官司，所以要律师帮忙嘛。好，所以强迫你一定要找律师，所以他是为了解决这种高度专业性的问题，然后必须要求你要找律师，所以谁是前提？律师是前提，律师是前提。我没有这个专业人士，我什么都不知道嘛，对，我老百姓什么都不会，所以律师强制代理是上诉理由的前提啊，这个是前提。所以你要从他的立法制度去推，好，因为我是让老百姓不懂法律人也能够顺畅的打第三审，所以要求你一定要找律师，没有律师你什么都不会做，好，我也不会表明我的上诉理由，所以律师强制代理是上诉理由的前提。既然是前提，就是用上面这个驳回，所以结论就是用上面这个466之一第四项裁定驳回上诉。好，那同学如果你要文字的地方，好，请你看一下这个判例 90-162。第四行，第四行，上诉人与上诉人自行委任或经法院为其选任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之前，上诉人尚不具有表明上诉理由的能力。这句话就是重点。好，所以他就告诉你，前提都是律师强制代理，没有律师的话，他什么都不会说嘛，好，什么都不会做，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表明上诉理由，所以要用律师这一块，好，去裁定驳回他的上诉。好，那下面第三审的审理，我们刚才看过法条，好，他要受到上诉声明跟上诉理由的限制。那第二点，第三审能够斟酌事实的范围，就在476，所以他能够斟酌就是原判决确定的事实，也包含言辞、辩论、笔录已经记载的事实，这个都算。好，所以之前一二审的言辞、辩论、笔录摆在卷宗里面的，这个他都是可以斟酌，并不算超过。好，都算是原审里面的事实那一块。好，71页最下面，这个是92年的修法。92年修法，邱老师的修法，他把书面审理改为言辞审理，所以同学注意他的法理就好。好，在72页的括号二，括号二，这邱老师的，他是为了保障当事者权中的公开辩论权，好，让你可以在法庭上公开辩论。第二个，为了发挥法律审的功能，提升人民对裁判的信赖。所以公开辩论呢，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提升信服度。好，就是我让你讲话嘛，好，让你参与这个裁判的一些过程，那老百姓对这个结果会有比较高一点的信赖感。好，那因为言辞辩论都是针对法律问题来处理，所以具有非常高度的专业性，所以言辞辩论也是律师强制代理。好，就是括号三。好，再来72页最下面有一个79年第四民庭决议，它针对第二审、第三审，好，关于调查证据还有认定事实权限的划分，这个同学还蛮重要的哦。好，就观念你要清楚，它分成第二审跟第三审。好，我们先看第二审，来翻过来73页。这个是第二审的部分，圈圈一。法院认定事实所得新证的理由要记你在判决，不然就是判决不被理由嘛。好，这个是判决被法令的一种。好，那所以法院在自由新证，好，依自由新证认定事实真伪，他所斟酌辩论意旨还有调查证据的结果，就两造所争执事实的认定还有因证事实的关联跟取舍的依据全部要写清楚。所以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好，这个法院要写的内容包含哪些？好，就大概包含他的全辩论意旨跟调查证据结果，就自由新证资料的范围。好，222条第一项，还有争执的部分，还有证据的部分。好，这个都要交代清清楚楚。再来圈圈二，第一句话就要记哦，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民事法院不当然受其拘束，这个很重要。好，所以这个同样好，很多都是同一个案例，然后同时构成刑案跟民案的系数，这个在实务上很多。那如果刑案那边先判了，好，确定了，那个事实并不会拘束我们民事法院，为什么？因为民事法院还是抓什么？自由行政嘛。好，所以你要记得是原则，而不是死背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民事法院，民事诉讼法就是规范222条，好，法院就是自由行政来判断，所以本来你民事法院的法官就有自由新政的权限，这是你的权利，所以你本来就不受到刑事法院那边判决的拘束，所以不受拘束哦，要记得不受拘束。可是以后你将来当律师不能这样跟老百姓讲，不能跟当事人娘讲，通常实际上实务的做法是刑案输了几乎民案就输了，实务上是这样。好，但是在学的时候要说不受拘束，因为我们是用自由行政。好，再来下面括号二，关于第三审的部分，第三审法院要以第二审判决确定的事实作为基础。好，所以呢，下面这些事实第三审是不能斟酌的，所以我们要看哦，哪些事实它是不能斟酌。第一个，第二审 言辩终结前，当事人所未主张好或者是未发生的事实不能斟酌。这个就是其实就跟辩论主义有关嘛，好，没有讲的，好，然后还没有发生的事，再来，因为我们事后审啊，好，然后第二个是第二审法院言辩终结前未声明或未发现的证据，一样是辩论主义嘛，好，尊重辩论主义，然后他事后审，所以呢也不能处理。第三个也是一样，当事人没有主张的抗辩，好，这个也是不能斟酌，这个都用辩论主义就好。好，所以一二三这个同学不用背了，好，这个你用辩论主义就可以解决了。第四个就重要了，第四个解释契约，解释契约也包含解释意思表示，包含解释意思表示。那解释契约这个是认定事实的问题嘛，对不对？我这个契约到底是雇佣还是承揽，这是事实的问题。所以如果解释有问题，当事人不得以解释不当上诉第三审，因为我们要主张判决违背法令，而不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好，所以只要是事实认定的问题都不能上诉第三审。所以要记得解释契约、解释意思表示不当，这个都不能作为上诉第三审事由，这个重要哦。然后第五个分割方法，这也重要，四五六七都很重要。好，第五个是分割方法，分割方法的酌定，这个也是事实认定嘛，对不对？我觉得要怎么样分最能发挥这个东西的物质经济效用，这个都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啊，所以第三审就要尊重它，你要尊重下级审，所以不能上诉第三审。好，第六，74页的上面第六点，履行期间，好，同学可以画一下圈圈六的第三行，酌定履行期，这个是事实审行使职权的范围。好，所以我到底要给这个债务人几天，好，我要给他几天方便去筹钱，这个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嘛。好，所以这一块是不能上诉第三审的，这以前我们有讲过。好，当债权要针对履行期间去声明不服，他最多只能上到二审，他不能上诉第三审。好，因为这个是事实认定的问题，第三审要尊重，第三审不能干涉。再来第七，关于损害赔偿慰抚金的酌定、过失相抵的认定、约定违约金的核减、法定租额限制内租金的增减或情势变更的增减给付。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字眼都是什么酌定啊、认定啊、核减啊、增减，这个都是带有形成性质的动作，都带有形成性质。所以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法官有很大的裁量权，法官有广泛的裁量权，所以都是针对抽象的一些概念，好，就是第三行，针对不确定的概念适用在具体事件，这个都要依赖法院的裁量权。那既然是裁量，就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嘛。好，比如说你这个慰抚金啊，好，酌定到底是多少才够，那一定是事实认定啊。好，到底是100万够还是200万够，这是事实认定的问题。那你的违约金过高，我要减到多少才合理，这个也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嘛。所以这些都是事实认定的问题，通通不能上诉第三审。好，所以要记得形成性的部分也不能上诉第三审，因为这个是事实审法院裁量的范围。所以四五六七请同学要特别记一下，好，这几个是不能上诉第三审的。好，那最后74页第三审的判决，这个就是法条的整理了。好，如果不合法就裁定驳回，可是同学要注意哦，法条你要会用。第二审，因为我们第三审找不到这个条文嘛，好，他没有说不合法怎么处理哦，所以你要透过481去准用第二审。那第二审我们讲过一组条文是442跟444，好，如果同学还记得的话，我要上诉第二审，我的上诉状要先送到原第一审法院嘛，第一审法院会先做第一次合法要件的审查，所以如果他驳回，他是用442，然后第一审认为没有问题就往上面丢，送到第二审，第二审驳回的条文是444，所以就对称准用过来第三审。好，所以第三审的话一样，我要上诉第三审，我的上诉状要先送到原第二审，所以第二审法院驳回的依据是481准用442，对不对？那如果是送到第三审的，第三审驳回的依据是481准用444，所以现在讲义上面写的481准用444是第三审哦， 第三审的处理，不是第二审的处理。但第二审也是要经过第一次的处理啊。好，第三审是第二次的处理嘛？好，那如果合法，好，第二点，如果合法就进入上诉有无理由的判断。那上诉无理由就是声明不符是错的，原判决是对的，所以就判决驳回他的上诉。那一样，第三审没有条文，所以请同学注意，法条是481准用449第一项，449第一项，所以是上诉驳回，都是透过准用。那有理由的话就是477，好，就废弃原判决。那现在修法之后是以自为判决为原则，所以呢，同学你参考下面新法的地方。好，为什么现在是以自为判决为原则？就是为了迅速贯彻第三审的功能，所以重点是迅速。我们是为了促进诉讼，所以跟什么有关？审理集中化，所以这边跟审理集中化的法理有关。好，那其他必要情况才会发回发交，这个是少数的例外。但是我们讲过，只要是事实认定有需要重新认定的，就一定要发回发交，一定要发回。好，就是要丢回去事审，由他重新做过处理。好，那下面就是477的解释。好，这个就是法条，刚才我有提过了。再提醒同学一下，好，有一个地方还是要提醒一下。刚才其实法条是我们有讲过，在括号二，74页下面的括号二。好，如果是原判决就诉或上诉不合法的事件，误为实体裁判，那这里同学可以看黑色圈圈一。好，假设他是起诉不合法，所以你就随便想个例子啊，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当事人能力嘛，好，根本没有当事人能力，结果法官一二审法官都没有发现哦，那现在来到第三审，这曾经有考过，好，所以你要会处理。所以都没有发现他欠缺当事人能力，来到第三审都做本案判决。那第三审发现之后，能不能一次废弃两个判决？可以，这是很多同学不知道的。所以要记得，反正你只要做错，我就可以废弃啊。所以呢，我可以一次废弃一二审判决。好，那废弃之后就帮你回归正途。所以怎么回归正途？自为判决。所以自为裁判怎么处理？249第一项，看它是哪一款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是第三审，所以法条怎么用？481、463、249第一项哦，所以写在旁边74页的最后一句话，自为判决驳回原告之诉，所以是用481准用463准用249第一项，看它题目是哪一款。好，481、463、249第一项，看哪一款。好，这个是起诉不合法。来，翻过来75页。上诉不合法，75页的黑色圈圈二，这个是上诉不合法。好，那请问同学，这边讲的上诉不合法是一上二不合法，还是二上三不合法？这逻辑的问题哦。我们现在是第三审嘛，对不对？我认为你这个上诉不合法，下级审判决上诉不合法，然后你处理错了，所以这个上诉不合法是一上二还是二上三？一上二啊，这是一上二不合法，一上二不合法。本来当初一上二上诉不合法，第二审本来应该要驳回他的上诉嘛，对，要裁定驳回他的上诉，结果误下实体裁判啊，就判错了，哦，判了实体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代表第二审判错，那第二审判错第一个动作一定是什么？废弃嘛。好，所以他就第一个动作废弃第二审判决，第二个自为裁判驳回第二审的上诉，所以就是帮你驳回啊。好，就是我第三审就帮你第二审驳回这个一上二的上诉，所以这边讲的上诉是一上二，不是二上三。好，那最下面第二点，发回发交判决。好，那发回发交判决在478的第二项呢，刚才有看过了，它的性质上还是终局判决。好，因为它是会终结整个第三审，然后再回到发回，就发回到原来的第二审。那拘束力这个是这里比较重要的地方。好，就第三审的说法，它的判决的交代的内容， 哪些情况对下级人是有拘束力的。那我们刚才说只有三个要件都并存，好，才会产生拘束的效果。所以第一个圈圈一，一定要是废弃理由才有拘束力，发回理由没有拘束力。那所谓废弃理由，就是你要去看他的判决里面，他判决里面会讲，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原判决应予废弃。那前面那些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废弃理由嘛，对不对？所以应予废弃的前面那些原因就是废弃理由。那废弃我们刚才讲过啊，废弃就代表你做错了嘛，对，你下级审做错了，而且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理由会有拘束力哦，因为你做错了，好，所以你不能再犯一样的错误。但是发回理由就不会有拘束力，好，为什么要发回这个法院，好，为什么要发到这个法院，这个就没有拘束力了。第二个，一定要是法律上的判断才有拘束力，因为我们第三层是法律审嘛，所以只有法律的部分你讲话才有分量啊，事实的部分你讲话就没有分量嘛，好，所以只有法律上的判断才会有拘束力，事实上的认定你要尊重事实审，好，所以是没有拘束力的。第三，否定的判断才有拘束力，肯定的判断没有拘束力，所以一定要是第三审跟下级法院讲，好，说你法律上的判断哪边哪边判错了，判错了，这个就否定的判断，判错了，不当，好，违背法令，这种字眼它才有拘束力。那如果肯定判断说本院认为你如果采这个见解会更好，那下面要不要理他，就不用理他哦。所以如果说你要采什么见解会更好，这个是肯定判断，肯定判断就没有拘束力，就指示性的意见啊，好，就我建议你怎么做，那个就是没有拘束力的。所以一定要是你判错了，哪边是有错误，好，违背法令，这样的字眼才算是有拘束力。好，那我们看76页最后这个题目，这题目很简单，好，就考法条。在通常程序第二审维持第一审，索命被告给付原告新台币160万元的判决。那被告在判决宣示后送达前上诉。好，这个同学要稍微想一下哦，宣判后送达前上诉合不合法？我们在第二审有学过440弹书嘛，对不对？我在判决宣示后，我当场举手说，好，我要上诉。虽然还没有起算上诉期间，但都是合法的。所以这边既然有出现这样的东西，你就要提一下哦，就是老师有出现讯息就要提一下。所以这个法条是481准用440弹书，完全合法。就题目的第二行，好，被告在判决宣示后送达前上诉，完全合法，法条是481准用440弹书。好，那没有写上诉理由，好，那之后也没有补提上诉理由书。第一小题，原第二审法院对于被告提起的第三审上诉要如何处理？好，这同学应该会嘛，就是考471条471。所以过了20天要不要密补证？不用哦，所以要记得不用密补证，只要超过20天无用密补证直接裁定驳回。那这个题目如果发生在简易程序，好，就第二小题，如果是在简易程序的话，第二审法院怎么处理？来，调号给同学，436-4，第二小题，436-4第二项，也是一样，无用密补证，直接裁定驳回。所以现在通常程序跟简易程序是一样的哦，只要你第三审没有写理由，我就直接裁定驳回了，他不会给你补证的机会。好，再来我们看抗告。抗告其实不是很重要，好，但是呢因为92年有修法，所以只要请，好，请问你只要抓92年修法的地方，还有它的基本重点，这样就够了。好，所以其实讲起来抗告只有两个地方你要注意，第一个是什么样的裁定可以抗告，这个要注意，好，哪一种裁定可以抗告，哪一种不行。第二个是再抗告程序，这两个要注意。 好，我们先来看条文，什么样的裁定可以抗告？来，先看条文482。对于裁定得为抗告，好，但别有不许抗告规定者不在此限，所以看起来好像都可以抗告，但其实不是哦。最大宗的是483，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裁定，除别有规定外，不得抗告。所以程序进行中原则上是不能抗告，除非法条说可以抗告。好，所以483这个就重点。好，我们先讲483。从483条，好，他说程序进行中的裁定是原则上不能抗告，所以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叫做程序进行中？好，我要怎么去定义？好，什么叫程序进行中？那同学你要抓的是每一审，你要注意哦，是每一审的开始到终结，终结，每一审的开始到终结。所以这个跟诉讼系数不一样。好，诉讼系数怎么认定？起诉到全案终结嘛，对，起诉。所以如果我是三审打完，所以我就是起诉到第三审判决，好，宣判，这整段都是诉讼系数。可是这里不一样哦，这里是一段一段，好，所以是每一审的，比如第一审的开始到第一审判决出来终结，第二审的开始到第二审终结，第三审的开始到终点，所以会有三段。如果你打完三审的话，会有三段。那这三段的话，中间的裁定都是不能抗告的。为什么？其实理由很简单，程序进行中可能会有好几个裁定，因为它是程序上琐碎的事项嘛，好像认定。所以如果你每一个都让你去抗告，那法院就审不完了嘛，它会增加法院的负担。而且也可能会拖延诉讼，因为难免会有一点干扰。虽然我们后面会学到抗告是不停止执行，不会影响效果，但是其实难免还是多少会有点干扰。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不容许你去做抗告？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避免程序拖延。 所以最主要是为了避免诉讼拖延，也是为了避免增加法院负担，所以他不让你去抗告，不让你去救济。而且在程序进行中，其实我就当庭跟法官抗议就好了嘛，对不对？我是有当面去跟他反驳的机会啊，在进行中，对，我在开庭跟法官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那个程序是有问题的，你有当面去跟他陈述的机会嘛。但是如果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是绿色的地方，就是程序开始前或者是终结后，法官已经关门了嘛，对不对？就是我不能去跟他讲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我找不到那个法官。那反过来讲就变成是得抗告，这样了解吗？因为我没有对象了嘛，我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可以去反驳，所以我只能透过救济程序来走。所以下面开始前、终结后，根据483反推，这是得抗告，可以救济。好，那上面哈，这边把它讲完。上面例外的地方，如果在程序进行中，法条明文得抗告，你就可以抗告哦，这是例外。好，那同学你要想，这个法理通常是什么？这个是法理权衡的结果，所以代表如果是法律明文得抗告，一定是什么状况？严重的状况，对不对？对当事人侵害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这个的法理是因为侵害比较严重。如果同学你先抓法理再去看法条，你就会觉得比较好记。所以我现在问你哦，申请法官回避被驳回的裁定能不能抗告？来，你先判断，申请法官回避被驳回是黄色的还是绿色的？黄色嘛，对不对？比如起诉了，诉讼中我要说，哎，这个法官有问题，要申请他回避，所以是黄色的，它是程序进行中的裁定。好，那是原则还是例外？你觉得申请法官回避被驳回严不严重？严重嘛，你明明是跟对照是有关系啊，那结果你还来审这个案子，就侵害我的这整个裁判的利益嘛，所以它是严重的哦，它有法条明文，这以前我们有学过，所以这个是得抗告。好，所以通常都是侵害比较严重是可以去救济的。那下面我们刚才说，因为没有当面讲的机会啊，好，所以如果是开始前、终结后是得抗告，所以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开始前这一段，比如说甲扣押、甲处分的裁定，这个通常都是开始前，当然开始后也是可以做啦，好，但是一般都是在起诉前来做甲扣押、甲处分，所以这个是之前的动作是得抗告，在我们后面学到保全程序会学到甲扣押、甲处分的裁定是得抗告的。好，然后后面举一个例子，终结后，比如说91条，我们后面会看到91条有一个确定诉讼费用额，好，确定诉讼费用额的裁定，那91条，如果你要确定诉讼费用额，这个是数额会出现哦。像同学，如果你看过判决的话，好，比如说判决书最后它就只有讲什么，我这一审的诉讼费用是由原告负担，对，会由被告负担嘛，然后他不会告诉你说负担多少钱，所以那个多少钱就是等到全案确定，这个必须要是全案确定有执行力之后，就这个判决有执行力之后，然后再回到第一审法院请他帮你算金额。那因为是全案终结，对，有执行力嘛，所以已经确定了，所以这个一定是之后的事了，一定是后面的事了，然后后面法官在下一个裁定告诉你说你要缴多少钱，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事。那因为法官不能当面讲，所以也是让他可以有救济的机会，所以下面这两个都是得抗告。好，前面跟后面都是得抗告。好，那如果同学了解之后，来，我要考你一个我们最常学到的249条。好，第一项，如果是欠缺起诉合法要件驳回的裁定，请问你这个驳回的裁定是能不能抗告？你觉得呢？ 二四九第一项驳回裁定刚好卡在哪里？终结，它刚好在这里，刚好终结，因为我驳回你就结束了嘛，对，我第一审哎发现你侵权起诉和法院的时候就驳回，那你第一审就结束了，所以它刚好是在终结，那你觉得它能不能抗告？有没有当面讲的机会？没有嘛？会不会担心诉讼拖延？不会嘛，都结束了怎么拖延？所以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它应该是哪一个？下面哦，它是下面哦，所以它是得抗告，所以要记得这个很重要。二四九第一项得抗告，它没有当面讲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请同学你要记法理就是这样，你用法理推就好了嘛，因为我没有当面讲的机会啊，而且也不用担心拖延啊，因为都已经结束了嘛，好，所以也不会担心拖延，所以你要给我一个救济的管道，所以这个是得抗告二四九第一项，好，所以终结也包含在得抗告的部分里面。好，这个是四八二跟四八三，再来四八四，我们看完第一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裁定是可以抗告的，除了四八二、四八三是重点之外，四八四也要注意，如果是不能上诉第三审的案件，好，你要想到标的金额没有超过150万，所以当你看到四八四的第一句话，你要想到诉讼标的金额没有超过150哦，没有超过150，那他的第二审法院的裁定是不得抗告，所以只要将来同学你看到题目出现第二审的裁定，你就要想到四八四，注意哦，题目出现第二审的裁定，然后问你能不能抗告，第一个一定要想到484条，所以你要去回去看他的本案，好，他的法律关系能不能上诉第三审，如果他不能上诉第三审的话，他就是不得抗告的，所以这是不能救济的。好，那下列裁定得向原法院提出异议，好，这就不是抗告，这叫准抗告，不是真的抗告。第一个是秘书机关直达原法代、速代负担诉讼费用的裁定，第二个是对证人、鉴定人通译或只有文书勘验物的第三人处以罚款的裁定，第三个是驳回拒绝证言、鉴定、好通译的裁定，第四个是强制提出文书勘验物的裁定。所以我带同学看是因为你要去注意这四款有什么共同的特色，都不是当事人，都不是当事人，所以为什么我让你可以去对原法院提出异议，因为这四个部分原则上都不是对当事人下的裁定，所以我要让你可以来讲话，比如说你是书记官，好，你是诉外的第三人，拿到证物的第三人，那我就要让你可以来救济嘛，因为你没有当面讲的机会啊，好，所以我让你可以来异议，所以这四个部分不是当事人，好，所以特别开一个管道让你救济。好，所以这个是抗告程序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哪些裁定可以抗告，好，哪些裁定是不能抗告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然后请同学注意一下那个补课时间，它有调整哦，就是在黑板那边，好，11月20号有它有调到12月4号，好，还有12月1号，12月11号。